the sun. You got to play the game. When you cry, you win the time. You can pretend it's nothing, nothing but the rain.却呼应我的心情，我不想在乎，却又忘不了，到底我是你的谁？我用一千个理由想要忘记你，却用一万个借口原谅。可不可以别让我知道？

痛，心痛，很痛，失去你。也许分开不容易，也许相信相爱不可以。痛苦痛悲痛，心痛，很痛，是自己。今生缘浅不得已，你我也知道去珍惜。好等在来生里再踏上彼此故事的开始，此后等在来生里再踏上彼此故事的开始。 在明天。

随着流水，流水留下晚风吹，也事与愿违。谁等旧人归，想故事凄美，是因为太珍贵。若是你眼神送给他欣赏，但愿那一瞬能得他体谅。这一路风景若没人看上，又怎么讲沿途的时光。别再为他笑或者落泪，你知道还有人更可贵。是有些事偏不得真伪，才会让你在深夜舍不得汗水。晚风拂柳自古能有几多小愁，谁比谁先看破以后。绿水川流横渡那条爱河尽头，曲终人散人白首。独上西楼观自在人间的烟火，或许你还不曾看过。你泛起眼光，他不及触摸，说起来还是没人晓得那一片的沉默。 可以让快乐逃走又回归。

等一场别离，衰老的别离，晚来秋风起，谁解贫难移？既然注定过，何以笙箫默？此情耕耘，谁人说？长亭连断亭，儿女共沾巾。既然景色清，何以笙箫尽？孤帆远影，碧空尽。等一场别离，衰老的别离，晚来秋风起，谁解贫难移？既然出天过，何以笙箫默？此情耕耘，谁人说？ 谁回不去，放不下，逃不开，也走不远，想不通，风筝在谁手中断了线， 兜兜转转，却又来到相遇的季节， 不知不觉，后知后觉，然后好几年。 倦追赶着时间，哦，我还怀念年少轻言不悔的岁月，你曾说过却还没兑现的誓言。嘿，是否你也一样舍不得那从前，就封它填满未来的流年。

慈爱的双手减轻一切伤口的疼痛，赐下信心、勇气和盼望，做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。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